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着它不放，仿佛找着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我哋上集咧就请咗阿邓小华上嚟介绍佢嘅诗啦，今集继续。 系啊，上集我哋讲佢嘅重音的反面，其实我哋讲嘅差唔多都系重音吓、嗯。今次我哋终于可以讲下反面系咩回事啦。咁但系咧，点解你又会分成两个，一叫重音的反面，同埋一个就叫反面呢？ 因为因为重音的反面即理论上是写自己的，或者 是一些比较私密的东西。咁反面就是情诗。简单来说就是情诗。是啦，即反面就是情诗。是啦。 你讲这个重音的反面就是重音自身呢、嗯、令我想起福柯一个比喻。他说我们照一块镜的时候呢，镜入面那个可能是乌托邦或者是反乌托邦、嗯。但是如果我们看埋呢块镜入面嗰个地方同埋现实嘅地方，再计埋呢块镜喺埋一齐呢，就係异托邦。觉得你呢个重音的反面係一个异托邦吓。咁、嗯、呢入面呢有一啲诗呢，我觉得係同我哋思考嘅唔止係写韵啊或者介入咁简单嘅一啲两分法嘅嘢。我觉得仲真係触及到我哋依家喺呢个时代继续写作或者发声啦。我哋经常讲发声呢样嘢。到底呢佢嘅合法性喺边度，或者当唔发声，佢嘅合法性系喺边度呢？其实我哋先听听一首叫《声之沉默》啊， 《声之沉默》。于是重新接驳骨头，让一切变得可以承受。歌声糜烂，耳目溶解。我们都有一个无法从中毕业的游泳池，水流教导忍受，那不过是你付出的一切由世界反馈回来。手臂摘出空洞，把一切过去握成拳头，包裹一个肿胀的皮套，如此便可以打击虚空吗？记忆原是负债，无法归还到原点。记得昔日的身躯却已老败，掘出过期的信念才发现徒劳。一次次回到错过的分叉路口，便是真正的迷途。所有动作都消失了，生命的碎片在池面悠悠漂浮。长大的意思就是放弃被人理解，不能说明的痛楚就是苍老，凝聚起来的就是破碎之物，分崩离析，时间如幻觉，生命乃是一场无尽的幻听。他者的目光炯炯不灭，我们是雕着自己骨头的狗，我们是剪碎自己灵魂的推土机。世界隐没，连荒野亦不存在，我们被世界听见的歌声其实是惨叫。 沉默啊，邓小华的作品啊。 其实刚才我们倾偈都有提到，声之沉默其实有个很强大的典故吓。 系啊，其实咧就嗰阵时咧就睇咗一套港产片叫《激战》，咁、其实佢讲拳击噶嘛。佢跟住咧佢里边就有首主题曲，就一个佢 re-edit 过嘅， 成日都喺度唱噶 Silence 咁样。咁即系嗰个系一个拳手，而且系一个被称之为战挥，即系相当之即系战嘅下战嘅一个人啦。但系佢听紧嘅一首系一首我哋以前可能系即系譬如你谂下德斯丁·何夫曼喺《毕业生》里边，佢 at least 系一个大学生精英咁样，或者系一个文艺青年嘅歌曲。但其实他就是听完这些歌，即是战挥就是听完这些歌，跟着就上去擂台那里就是去打的了。那首歌是在电影里面是很沉溺的，回来我就煲了几天这样，就所以就写了这首诗了。 其实里面都探讨到即是沉默 嘅力量喺邊度啦？其實到底沉默有冇力量咧？我哋最近都有，因為董繼章咧喺書展佢嘅致辭入邊咧就提到呢個必要的沉默啊。咁佢有啲即係反我哋依家經常都喺度講啊，乜又要發聲，文藝要發聲，各種各樣嘅發聲。咁佢又提出呢個沉默嘅力量啦。咁其實你呢首詩，我覺得你都開始即係反思呢樣嘢，同埋呢首詩成首詩咧係一個循環嘅結構嚟嘅，即係個骨頭你又自己接駁你嘅骨頭，但係你又自己咬住自己嘅骨頭。咁呢個聲音喺入邊咧，其實生命係一場無盡的幻聽，就好有意思嘅。即係其實你喺度聽緊沉默。 嗯，其实嗰阵时写嘅时候系有少少即系进入咗一个失败中年嘅心境嘅，系 咁快， 系 嗰阵时两个点算？ 喂，你唔好呃我，应该大家都有嘅，即系有一种我唔知，即系因为我身边其实好多朋友，即系譬如女性啦，即系都系差唔多呢个年纪，而且通常都系叻嘅，即系通常都即系以佢哋年纪嚟讲相当高位噶啦。咁然后不约而同咁都觉得有啲樽颈，跟住然后你就会樽颈嘅意思就系咩？你会质疑翻曬你以前做嘅所有嘢都唔啱嘅，咁但係咧人哋睇你咧就覺得你好叻、好好、好靚，已經爬得好高，但其實自己就日日都諗住啊，我要走啊，我要辭工啊，我要咩都唔做啊咁樣。所以其實裏面有一種自我否定嘅意識喺度嘅。咁然後喺個過程裏面，你即係一個比較咁樣有少少沉溺嘅狀態裏面，你就會覺得就會有嗰種感覺、就是，就係即係我想講，其實最想講嘅就係、是，即係我哋被世界聽到嘅歌聲其實係慘叫，即係我哋其實可能好多即係呢個城市裏面可能好多人咧，即係佢俾人睇咗佢哇好光鮮，其實嗰個就係你用你靈魂嘅某啲嘢去換翻嚟，其實你睇到佢好光鮮咩？其實你係睇緊佢嘅犧牲啊，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發聲同沉默嗰個問題咧，其實係我哋應該要用一個辯證嘅眼光去睇。即係你聽到聲，你唔好以為佢就係聲咯。有時你聽到嘅聲，其實佢係沉默咯。跟住有時嗰個人沉默，但其實佢係發緊聲。即係我覺得個重點其實係睇嗰樣嘢要有一個。即係穿透嘅眼光，或者我哋叫辨證嘅眼光，你睇到佢，你同時睇到佢嘅反面咯，咁你就唔會覺得好簡單咁樣。 嗯，哇！聽完詩人自己解釋翻，當堂睇翻首詩都明白多咗。 係明白多咗啊！同埋咧，其實都解釋到，即係回答到我有個問題嘅，即係其實喺呢一輯詩入邊咧，經常出現嘅係我們同埋你嘅，即係呢個人稱嘅問題係好少出現我嘅 嚇。 咁、所以你去到後邊，我哋接住要聽呢首《抽象同一》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又有一個你喺入邊出現，又係你同埋我們。到底呢個你咧係從屬於我們嘅咧，定係喺我們度漂離出去嘅咧？咁到底佢係同一嘅咧，定係佢係抽離嘅咧？我哋聽下呢首詩先。 抽象同一，夜比生存悠长，比冰短暂。当一切在暗中变形蒸发，绵密的话语只来自星辰。我们苍白而暗淡如灰石。当你探身向黑色的泉水，你就品尝它的封印，舔过冰凉，映出身后的影子。封印是一种褫夺，并且是一种宁静，不可理解的黑色泉水，无穷反复的历史，迷失的小小欲望。我从来无法说清，黑色断然是液态的，它的刺下包揽重音，重音都有反面，提听以无上之谨厉小心。纯然是为了挨近那恐怖的宁静，要穿越风才能听见树林，要触摸灯光才能平复星辰，要关闭所有可能才能揣上一次虚幻，要把自己钉在虚无之上才能辨清世界的结构，肯定值得为之退效，并得以在感官崩溃之后遇见自己破碎的手。所目击的星辰早已死去千万年，所有的话语都是遗书，重音的反面就是重音自身。短短的软弱的夜，主结构停当清晰，封印、黑色、褫夺、宁静，无疑它们是同一物。痛苦，痛苦无法理解或分担，示意我们留在彼此身边。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系啱啱听过就系邓小华嘅《秋涨同日》。 哇！呢首诗好雄辩啊，可以讲系一首雄辩嘅诗。 因为有好多条件句。 系啊，要什么才能什么？要什么才能什么？但系呢，雄辩的文章呢系会证明自己好劲嘅，但系雄辩的诗呢，最后系为咗证明痛苦噶。 系，多谢你。因为条件句喺我哋正常嘅文字里面咧，即系条件句系真系做到噶嘛，即系你要食饭你先会饱咁样。咁但系即系呢首诗就系要谂点样嗰个条件同个结果之间有一定嘅距离，去拉远佢，咁样先至令到人哋有思考个空间。即系你有一个逼促嘅语气，但系你有一个好漫长嘅过程。即系呢个就系想做嗰个嘢咯。 系啊，呢其实就系写诗嘅时候，有时嗰种无理之理啊，其实冇道理嘅。点解一定要触摸到灯光，你才能平复精神咧？系冇理由嘅入边系啊。但系你又当诗人将呢两个因果摆埋一齐嘅时候，你又觉得咦入边有啲奥妙喎、啊，咁先令你去不断咁样去睇呢首诗。即系一首诗俾你反复咀嚼嘅时候，咁呢首诗咧，我觉得都有一个反讽喺入边嘅。即系其实呢首诗唔系好抽象嘅啫，佢系好具象嘅，相对于你好多诗嚟讲， 系咩？ 系啊 ，OK 抽象噶。你嗰个黑色的泉水，其实佢系点样谂嘅？因为系其实有一个好具体嘅背景嘅，就系我有一个朋友系佢要做手術，咁啊佢係喺我面前即係冧低入醫院嘅，咁啊咁跟住就要做手術，咁、那個手佢即係個治療過程其實幾痛苦嘅，咁所以就手術之前嗰晚就好擔心，咁所以裏面個黑色泉水係有少少即係死亡咁樣，咁所以你有死亡嘅時候咧，你就會諗。生究竟是为乜嘢呢？即如果生存落去为乜嘢呢？跟住然后你头先问个问题是话，个你同佢，即你同我们有咩关系啊嘛？咁系嗰个你咧，开头就系嗰个人嘅，即讲讲下个，其实我就将自己同佢内化咗，即同一咗咯。因为想去理解佢嘅痛苦啊，咁你喺个过程里面就同佢同一化咗咯。咁然后所以嗰个就係抽象嘅同一啦。 哇，多咗呢个背景感人好多啊，系啊， 明白多咗都 系啦。但係你所有嘅诗呢，你前面嗰啲凡係同政治有关嘅，你就都会加个住，加个写作日期，呢啲你就唔加，係咪即係制就啲诗人多啲呢？ 係啊，因为有时廖伟棠，你嗰啲以前啲情诗你都唔会注晒啦，啲留翻、留翻咁多嘢俾个世界追 随。我一直等一个人嚟出一本呢、這个即系索引嘅，一直我都就嚟忍唔住要自己化名写嘅啦，但系仲未有人咁样做，真系可惜。 啊，你同一个句讲法我都有讲过，我就话诶、我就嚟化名写自己诗评噶啦，咁不如我哋交换写。 哦，又得喎， 要倾一轮偈先。 系啊， 呢首诗仲有一个好有趣嘅，就系、是、尤其你讲。咁呢个即系近死亡背景之后咧，其实呢首诗入边有一啲宗教嘅意味出到嚟嘅，比如有啲词汇咧，啊，谛听以无上之谨礼小心呢啲，哇，好即系好似佛教嘅句子，但系入边后边咧又有呢种即系将自己钉喺虚无之上呢种好基督教嘅一种意象喺入边嘅，即系其实首诗都系，我觉得你系有呢种寻求救赎或者系对抗嘅一个希冀喺入边。 系啊，因为有时候你即系你面对死亡或者你面对啲大嘅痛苦咧，你可以一系就寻求救赎，一系就要即系企硬嚟同佢对抗。即系呢首诗个态度就犹豫啲嘅，因为基本上系喺度幻想紧，即系喺度谂紧，即系点样喺个脑度将某啲关系同埋某啲位置交换咯。咁所以佢个态度就游离啲。咁但系我其实系好中意一种呼唤或者呼救嘅语气嘅。即系譬如祈祷文咧，即有啲祈祷文就系不停咁样呼唤边个边个大天使，边个边个大天使，请你听我祷告啦。咁佢冇嘢讲，佢净系不停咁叫啲天使嘅啫。净系但系个呼叫本身系好动人嘅。 系啊，呢首诗就有呢样嘢。其实我谂诗都真系无论几绝望嘅诗咧，都有一种安慰嘅力量，或者系拯救嘅力量嘅。好似呢首诗我都感觉到呢样嘢。 咁啊跟住落嚟咧，有下一首诗啊，就系叫做《也算》。 也算，有时我们的罪不过是日出的狂喜，或成清明极端之架构， 两者之间我们并没为彼此留下什么，像天空那样近以致可以说胡话，像温度那样不成比例，像一个执拗的胃不可捉，像桌子那样自求自己站立。要跟彼此说什么？话语的洪荒就是没顶，然而亦是原始的，甚为曲折，避开了没顶，却也错过了开始。重复交叉指涉典故，一定认错了人，无有损伤，唯书页抽象，间不容发。小心翼翼，不让意象逃逸。无灯阅读，数即是卜，鼠尾草诡异方向。翼翼如车票被打动，以垂上的洞，抽象即贯穿，仿动如书信踌躇，梦亦流，满口流酸，亦不过迎面而过，衣角相拂。我们为彼此算命，不说破，亦不算错。 啱啱聽過就係也算，咁原本阿小華就唔打算讀呢首詩，我哋逼佢讀咗。係 啊，因為當然啦，呢首詩正如佢後面後記提到啦，呢後面幾首詩都係情詩啦。 嗯、 情詩就好難咁樣公眾講嘅，但係都要你講噶啦。其實呢首詩去到最後幾句，真係好似一首歌咁，不説破亦不算咗啊，簡直好似係啊，唔單止押韻，真係好似比如林夕嘅一啲句子嘅其實嚇、啊，但係咧喺前邊咧其實。是一种困顿来的。即是我觉得啦，我自己的理解啦，不知道你认不认可啦，即是我觉得你很多首诗是写紧即是爱之中的困顿啦。但是到最后呢是有一种歌谣这样释然了去。但是在这个释然之前面呢，它是有一个很可以讲是惊悚的意象，满口流酸。梦亦流呢，联想埋前面那个胃呢，再加埋呢個硫酸，我唔知係咪咁樣嚟嘅。 胃酸倒流， 係啦，冇錯，係胃酸倒流嚟嘅呢個。 揭穿咗啦。 係啦，哇，已經解到啦。 我再解多兩個啦。其實呢首詩有一啲係我唔知你有意無意去拆字嘅嘢嚇。 嗯。 也算咁，其實我哋經常面對一個感情嘅時候，我哋話算啦 ，let it be 咁樣嚇。咁但係咧，佢就將佢變成咗算命嗰個算喎。 就卜喎。 係啦，又卜又算又數咁樣，即係呢個算。嘅兩個意思呢其實係完全冇關係㗎嘛、 嗯、 算罷啦嗰、那個算同埋算命。算命係想控制自己嘅一啲嘢，算罷啦係控制唔到。 嗯嗯。同埋即係其實也算即差唔多，雖然唔係話算數嘅算，但係就都係啦，即係都係嗰啲嘢啦咁、嗯、樣囉，即係一個即係好 hea 嘅好 hea 嘅頭囉。其實呢譬如李義山無題詩咧，嗰啲為友咧，有首叫為友，其實佢就係通常用無題詩，就係用頭嗰兩個字嘛。所以個 hea 即係個 hea 嘅開頭咧，就其實就係無題詩嘅意思啦，就係一個差唔多類似咁嘅狀態啦。咁嗰個數即是卜嗰個，我自己好中意，都係突然間諗到，就係即數字咧，即係拆開裏邊有個卜字噶嘛。咁但係卜係因為卜係去問啊嘛，咁所以其實係調轉咗嘅， 相反 係啦，即係其實一個係講。一个去问，但系咧，其实你去 book 咧，其实都系一个数嘅方法，系、 嗯、 你得到个，嗯、只不过啲语言，你得到个天意嘅签文咁，但系佢唔系你想讲嘅，但系你都可以用佢讲嘢嘅。 嗱，呢度就系考诗人功力嘅所在啦。一个诗人咧，系咪一个成熟合格嘅诗人咧？就睇佢写情诗嘅时候咧，有冇可以即系抛离自己嘅爱情嘅身份去？头先佢系一个好专业嘅诗人，佢先至喺度写。自己感情嘅時候，仲會考慮哇呢啲語言嘅遊戲啊，語言嘅實驗咁。嗱，仲有一個實驗都好有意思嘅，就係一開頭第一句就話罪不過時。咁其實我覺得入面係有將罪過拆開嘅。咁不過呢，到咗後面咧又會再出現喎。啊，滿口硫酸亦不過，又迎面而過。咁令我諗起咧，我細個嘅時候玩過嘅遊戲，即係比如個老師叫我用不過造句，咁我就話我過不過這條橋咧，咁樣造句，即係其實就好似呢個詩玩嘅呢樣嘢啦。 應該會當你唔啱 嘅。係啊，即係有啲語言遊戲喺嗰度，即係其實佢係有個遊戲性，因為嗰、那個其實拆即係所有嘅占卜同拆字咧，其實都係一個意義嘅 滑动，佢又有少少即系好似天机嘅感觉咧。呢首其实就写嘅就系神秘性咯。 嗯，但系你拆嘅系你嘅感情。 嗰陣時唔係嘅，唔係即係因為通常頭先慧堂講就係話，我通常會開兩個，即係開兩邊先嘅，跟住到最後就會結埋一齊咁樣，即係可能係一個辯證，可能一個結，可能係一個即係打破互換啦。咁呢首就係結到後尾咁想做乜嘢咧？即係本來拆開兩個好兩端係好明正，同埋即係自己好自我中心嘅。你見到即係佢話即係好似張台咁，淨係成日想自己企喺度嘅啫，冇嘢想同人哋交通噶啦。咁但係結埋之後咁想做一個咩氣氛？就係一個即係好似一個神秘啲嘅氣氛咯，即係好似冇結果嘅氣氛，即係 sorry， 即係結果未揭曉嗰種咁嘅氣氛，即係莫測嘅感覺咯。咁我覺得嗰個氣氛其實就即係我覺得我可以 handle 到情詩裏面最浪漫嘅部分㗎啦，其他都會好似死亡咁㗎啦。 其實呢個時刻可能係愛情入面咧最令人其實有啲迷戀嘅時刻。 啲已婚嘅，即 不説破，不説破啦。總之就係嘛， 係啦，已婚 同埋都唔算錯嘅，係啊，我又冇講錯，又冇講過出嚟，又冇錯到，哎呀，冇事喎，咁樣 或者都可以答也算啦。 係 好 哇，今集我哋時間真係唔夠啊， 太精彩啦， 係啦，咁我唯有睇下一次啦，睇下幾時再請阿小華上嚟， 十年都有， 又等十年，忽然十年就過去啦，聽阿周耀輝講， 好啦，多謝曬小華， 多謝曬， 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